上所说的，将来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下面看烧香，烧香以为供养，往生要集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：随念伴于香花啊，花香供养，花跟香常常连在一起，对诸佛菩萨供花，花代表因地啊，植物先开花后结果，所以花代表修因。你修因，后面有果报。啊，花好，果一定好。啊，所以报有两种：现前的果报叫花报，来生的果报叫果报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花报好，来生的果报一定庄严。啊，今生要修的幸福快乐美满，要知道这是真的，他与富贵贫贱不相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行门里头，佛教我们放下了富贵人。要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才能成佛。贫贱人也是要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平等的。啊，这是烦恼的根，烦恼的源头。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除意知，这里头起受用，起受想行识。这七个东西啊，性相行识里面有苦乐忧喜舍，有这么多受，五种受，那就是凡夫了。根尘相接触，没有受，清净心就现前了，不接受啊。啊，怎么不接受？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不放在心上。你看清楚，听清楚了，那是智慧，没放在心上。就智慧，放在心上叫烦恼。 烦恼跟智慧是一桩事情。啊，不放在心上是智慧，放在心上叫烦恼。为什么？放在心上，你就有苦乐忧喜舍。不放在心上，没有啊。啊，外面不管是顺境是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你的心才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不能把清净平等觉搞成了苦乐忧喜舍，就错了。啊，所以放下便是啊，这句话要记住啊。佛法大乘的修学，说功夫功德全在放下。啊，净宗之妙，就妙在让你支持。一桩事情，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你只支持名号，其他的全放下啊，万缘放下，就留着这一个佛号，用这个佛号代替所有一切的妄想、杂念啊，取而代之，久而久之，妄想、杂念自然没有了，全是佛号啊！佛号是什么？佛号是自性里面圆满的功德，就现前了。所以这个法门之妙啊，没有人能比。真妙啊，妙绝了。我们要珍惜它了，我们要认真学习。这一生当中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能往生，能成佛，而且能跟阿弥陀佛平等。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真真实实，登峰造极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，这到顶头了。往生要集里面讲，讲烧香、随力、伴语、花香供具。慧疏曰：若人烧每香，摩轮去他方。佛神欢喜手啊，修善必成就。慧疏这个四句偈，我们要记住啊。为什么？ 学佛同学，功夫还不错，可是怎么，往往惹来冤亲债主附身，让你二六十中啊，很不舒服。你懂得这个方法了，那冤亲债主都离开了，好花好香供养啊。魔轮，轮是类，就是魔这一类的，统统走了，到别地方去了。啊，又说魔不喜欢，好香好花，他不喜欢。啊，可是诸位要知道，世间要花粉分享，还有香水啊，这一类的香啊，它不是真香。啊，那个东西啊，会把魔鬼找来。哎，你别看一瓶什么这个香水啊，要卖几万块钱的，那都是把妖魔鬼怪找来的。啊，我们供香供花，真的，这个味香气是真味。啊，好花好香。啊，魔鬼他就离开了。啊，佛就来了，佛身欢喜手。啊，手在这个地方，修善必成就。如那千河罗国大王，遥向佛僧过分香作礼。啊，佛身在迦毗罗国，在北印度，靠近现在的尼泊尔。啊，过往向这个方向焚香作礼，在礼拜，香烟呢，直至佛经室。如白琉璃云，绕佛七重，化作金台，具如观佛经说。啊，观佛经里头有这个记载，这真诚心呐。真诚到基础，跟佛起感应道交。啊，他燃的这个香，香烟能飘到佛的金室。啊，佛所居住的这个地方，这个香呢，就像云彩一样。绕佛七重，化作金台。当然，这个金台你看到了，立刻就消失了。感应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什么人的感，什么人的应？过往的真诚。自信，自然的感应，啊，没有人起心动念，没有人分别执着，啊，自然产生这个现象。又大日净，啊，苏， 烧香呢是遍知法界意，礼四皆如是。啊，香烟遍法界了。啊，随着风，随着空气流转，啊，向四面八方飘散呐，如天树王开福时，相逢香气逆风顺风，自然遍布啊！菩提香一耳啊，随一业功德，即为慧火所焚，解脱风所吹，随悲愿力自在而转，普熏一切，故曰烧香。天书王是忉利天有这个书啊，梵语叫波利智多书，那么这个书在忉利天为书中之王，所以称为书王。啊，佛经里面对这些动物植物啊，最珍贵的有德行的都用王称的，譬如称牛王、鹅王啊，这是动物里头的啊，树木花草啊，有特殊的功德，也称之为王。《法华经》续品说：“过皆自然，树特妙好，如天树王，其花开复。”那么这个书的名字叫《波利智多罗》，翻成中国意思叫《香遍书》。又称曰《天树王》。天树开花的时候，香气逆风顺风，随风飘香啊，自然遍布，遍布在忉利天宫啊。菩提香呢，也然。菩提香，佛菩萨的精神，世间树木花草的香是随风飘香， 菩提相不是的了。菩提相随着佛菩萨一业功德，这个相不是世间的相，在哪里呢？遍满法界，我们没闻到，是我们的鼻根呢有问题，闻不到这种相。就像眼，我们的眼本能都失掉了，眼本来能见一切色相，啊，现在不行，只有极为狭小的一个光度，我们能见到，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。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本能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能见到。啊，好眼睛啊！能见遍法界。啊，现在局限的这一个一段的广播啊，而闻声也是如此，也只能听到音波一个阶段，比这个长的波听不到，比这个短波听不到啊。现在用机器可以多听到一点，但是还绝大多数的都听不到。到底什么东西障碍了我们呢？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啊，你看看，佛说，阿罗汉，这三种烦恼，只放下一种啊，见思烦恼。啊，阿罗汉的六根，比我们就离了。我们跟他比不上啊。阿罗汉的天眼向外面看，能看到一个小千世界，小千世界多大了？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佛经上讲一个单位世界，就是银河系。那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银河系。阿罗汉的眼睛能看一千个银河系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没办法了。啊，阿罗汉的天眼。菩萨的天眼就更大了，啊，超过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看微细的，阿罗汉天眼能看到微尘，大概像现在的讲的科学上所说的原子，我们需要用显微镜。才发现他不需要，他能看得很清楚。啊，原子里头有原子核，有中子，有电子，他看得很清楚。啊，就我们鼻根能力也大幅度的衰弱了。诸佛刹土里面，那些宝花宝相 飘到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闻不到啊，不是不在此地，在啊，闻不到。那我们在修功德，像阿罗汉修的功德，他就能够这境界比我们就大很多，菩萨大更多，道佛就圆满了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色身色身香味触法，全部接受到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菩提相啊，从佛菩萨国度来的，随意业功德，皆为慧火所分。啊，这是比喻。谢托风所吹，随悲愿力自在而转，普寻一切故曰烧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烧香。他们烧香不是像我们真的把香香点燃，不是。他们是修德，从性德里头自然流出来。后书兼论烧香之四理，知趣更深呐。这真的。所以佛经的意思确实很深。但这种深意我们渐渐地修学，渐渐体会啊，渐渐地觉悟了，要真修，修成之后如来境界就出现在现前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